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15日，威尔斯医院为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冇开启活栓，婴儿其后死亡。 屯门医院急症室扩建部分今日正式投入服务。 政府上载申请禁制袁荣光归香港法庭文件，抗辩者下周三前提交反对理由。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官员普遍预期仍需加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早前咧，政府就系宣布扩大输入外劳啦，推出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嘅输入外劳嘅计划，配额上限咧就系加埋系20,000人嘅咁。咁啊，就会系唔系由劳顾会审批啦，系会由政府嘅跨部门嘅一啲联络小组咧系处理嘅咁。建造业嚟讲喺20,000人入边咧就会占咗12,000啦，航空业占咗6,300人嘅，其他仲有就系小巴同埋客车司机等等。航空业方面咧，输入外劳就会涉及到10個嘅機場工種嘅咁樣，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呢個時候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航空業輸入外勞嘅情況嚇。有機場空運員工協會副理事長岑維康，早晨。 係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岑維康，點睇今次輸入外勞嘅配額入邊啦？其中航空業咧就有個上限6,300個外勞嘅配額，涉及到10個類別嘅。你點睇呢個計劃嘅安排或者涵蓋嘅類別等等咧？又 其實咧，工會咧就是强烈反对呢政府要个劳雇会输入外劳的。咁好似正正喺航空业输入呢6,000多个外劳呢，其实当中呢佢大部分嘅工种都係啲比较基层嘅工种嚟嘅。咁例如有呢、這个停机坪嘅员工啦，有呢个机舱铁工啦，客户服务员，行李搬运。其实呢啲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吸引嘅薪酬待遇呢，香港係請到人做嘅，所以我覺得應該從根本喺佢嗰個薪酬待遇嗰度，我哋應該係做咗一啲相應嘅改善，先至去諗其他嘢咯。 嗯，我想知佢嗰、那個缺人化缺成點啦，同埋呢段時間啦，其實疫情之後慢慢恢復翻啦，其實係咪有加過人工，但係都揾唔到人，係有一個面對一個好實際嘅情況係咁咧又？ 其實呢我相信呢，即係我哋早前呢都透同機管局嗰度去一啲會見啦，咁佢哋都有同佢哋講呢，去到2023年嘅年尾呢大概就爭10,000人左右嘅。咁其實我覺得而家機場員工缺人嘅情況呢，就係、是、喺疫情期間呢，咁因為有啲公司呢就過度裁員啦，咁亦都係有啲員工呢因為當時嘅薪酬驟減啦，即係減咗好多啦，咁佢哋就選擇離開咗機場，走去投奔其他行業啦。咁因為其實機場咧，各個行業咧，其實咧，佢哋我哋嘅薪酬嗰個結構咧，其實都係由三方面夾埋嘅，即係底薪啦、津貼啦，同埋呢個加班費啦。咁因為疫情期間咧，咁好多都減咗津貼啊，咁啊，另外加班又零啦，咁所以佢哋都係因為各種生活壓力啊、理由啊，所以都離開咗，咁所以形成即係而家咁嘅情況啦。咁至於你話即係如果你而家復常咗，都係2-3個月時間啫嘛。咁其實你招聘都要過程，都要時間噶嘛，係咪？咁其實我覺得應該都要去盡力做多少少本地嘅招聘啊，先至去考慮其他嘅項目啦。 Okay. 因為其實我都清楚嘅，因為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面呢，其實各營辦商啊同埋佢哋都做咗好多招聘會嘅，但係大家都要清楚就係話，即係如果你用一個13,000至15,000去招聘一個機場嘅搬運工一個基層嘅員工入到嚟機場，仲要輪班工作，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吸引力就真係好細嘅。 但我想知道你講嘅呢個價係同疫前去比，係咪已經恢復翻，定係都係有一段距離，所以先至請唔到人咧？ 其實佢同疫情前之前咧，其實佢嗰個加幅咧係唔明顯嘅。 咁但係呢，因為呢你疫情之後呢，其實出面各行各業呢唔係淨係機場會復甦嘛，各行各業都復甦，咁大家都明白，即係而家即係各行各業都搶緊人啦。咁、 okay. 你要入到去機場呢啲咁偏遠嘅地方去做一份工作呢，咁大家都會有大家考量㗎嘛，即係大家做嘢都係搵生活啫，同埋都要去睇下即係嗰個收入啊，或者你返工嗰個便利度啊。 Okay. 是啊、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就是、要提升返嗰個薪酬待遇先至可以吸引到本地嘅工人入嚟機場做啦。 嗯，而家工會嗰度有冇聽到啲前線嘅本地工人睇到或者聽到今次嘅計劃之後，佢哋嘅諗法係點呀，擔心呀，關注點係啲咩呢？ 其實呢一般呢前線嘅員工呢聽到話政府要輸入呢、這個外勞啦，呢6300個外勞呢，其實佢哋個感覺都係唔係咁好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大家都啱啱捱過咗嗰三年疫情啊，咁喺疫情期間，大家亦都試過減人工啦、減津貼啦、無薪假、零補水嚇，即係啱啱先見到機場復常，有個曙光，呢兩三個月可能啲收入都係啱啱開始提升翻少少咁樣，又聽到話輸入外勞呢啲消息咧，咁大家都要明白，即係大家喺呢個幾年裏面都真係。吃盡苦頭啊，同機場共度時間，咁一聽到有外勞，咁大家直接都會擔心，就係話會唔會影響到自己嘅飯碗啊？因為各營辦商或者各公司，如果喺有外勞呢個政策底下，佢哋會唔會喺我哋本地工人嘅薪酬待遇裏面會一個咁積極嘅提升啊？或者去審視去改變呢？其實。 Okay. 大家都有個疑問咯，都有個憂慮喺裏邊啦。 會唔會反而呢啲憂慮令到佢哋加速唔喺呢一行嗰度留低咧？ 其實呢個反而係即係工會而家最擔心嘅情況，就係話可能即係而家喺呢個短時間裏邊，政府輸入咗呢6300個外勞名額，可能係有一個即係職位上嘅補充。咁但係其實大家都要知道。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衝人頭㗎嘛，喺個行業裏面，即係其實我哋係要講個服務啦，講整體嘅合作啦，大家語言啊各樣嘢，或者我哋個收入會唔會受到影響啊？其實我係擔心而在職嘅員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會有流失的情況出現咯，係啊。 頭先你話其實本地工人係咪可以即係改善佢哋待遇，吸引多啲人係嚟做嘢啊，等等或者留住咧，起碼。但現實係咪可以做到咧？即係資方方面係咪可以不停加人工去令到個成本加？呢個係咪都會影響佢哋可能個競爭力啊，或者計條數啊？係咪有啲現實嘅困難咧？你哋從勞工角度去考慮都會諗到呢一樣。 其實我哋覺得咧就因為咧其實由疫情之後咧，其實嗰、那個。人手嘅短缺情況呢，我哋係見到嘅。但你亦都見到呢，有好多承辦商啊公司呢，佢哋都用一啲較高嘅薪酬待遇呢去請一啲外判工返嚟。咁我哋都見到其實都不斷有好多嘅外判工入咗嚟機場度做嘅。我相信而家以我睇整個機場前線下有20-30% 係外判工嘅。其實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話如果薪酬待遇係合理吸引嘅話，機場工都係有人做嘅。 OK， 同埋之前咧，同埋之前有啲出咗去嘅員工咧，咁佢哋都開始有啲回流嘅情況翻緊嚟啦。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其實你要去再加強翻個團隊，去招聘翻多啲人手，其實呢個都係要時間同埋過程噶嘛。係啊，所以我哋都應該係要俾多啲時間去睇下本地招聘嘅情況，先至去決定係輸入外勞呢樣嘢。 OK， 好啊，唔該曬陳維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維康咧就係機場空運員工協會副理事長，講到擴大輸入外勞喺運輸業啦、建造業都有嘅。跟住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啱啱傾緊咧就係航空業，咁啊當中涉及到嘅呢一個外勞輸入外勞嘅上限咧就話唔多過6300人嘅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航空公司服務商協會主席劉敏儀，早晨。 早晨，小林文，早晨。 林敏儀点睇6300呢一个嘅名额啦？个数字上面咧，同埋呢个计划涵盖嗰10个类别，系咪都对准咧？而家机场一啲最缺人嘅工种咧？ 其實機場大家我諗都認知到咧，復甦嘅時候，我哋確實真係好缺人，其實真係每個工種都缺。我哋自己睇咧，因為我哋協會就代表23間地勤公司啦。咁我哋自己睇真係喺呢10個嘅工種入面啊，或者6300呢個名額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開始。因為始終呢個計劃都係新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計劃推出嚟嘅時候，本地勞工都想睇一睇究竟成個外勞政策真係推行咗之後係點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作為一個開始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亦都可以希望好快將呢十個工種帶到入嚟，咁我哋先慢慢開始喘息到而家嗰個好危急嘅情況咯。 嗯，舒緩到幾多咧？即係同整體嘅空缺率比6300呢一個嘅比例嚟講，其實幫到幾多手？ 我哋而家成日機管局出咗最新個數字，就話16000個空缺啊嘛。咁我哋之前都係推斷都係16000至20000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同埋而家真係啲航班不斷加緊咧，我哋而家有一個眼前去急切需要咧，就係、是、希望去到嚟緊譬如暑假啦，甚至遲啲個冬季嗰個時間表咧，咁我哋希望啲航班想加嘅都可以加到，咁所以呢一個如果有人手咧，我哋希望可以配合到航空公司盡快加翻佢啲航班。 嗯，但係咪之後又話即係譬如三跑啊等等，即係再多一啲嘅航班可能又會增加嘅時候，其實6300呢一個嘅數字，你哋係覺得唔夠，係咪聽到一啲業界類似嘅聲音 啊？其實咧，我諗去到三跑嘅時候，都係講緊出年以後啦。因為我諗我哋咧代表即係地勤公司啦，我哋其實首要都係希望係本地招聘嘅，所以我哋呢個一定係冇放棄。咁所以不過而家話有外勞嘅時候，可以即刻舒緩，同埋真係今年咧見到啲同事都捱得好辛苦啊，個個都已經係超時補水，補水到佢哋話真係咁多錢都唔知點使啦，因為已經冇時間去使嗰啲補税嗰啲錢。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真係侵到啲新血，先舒緩咗現有同事壓力。因為佢哋再做得咁辛苦，連佢哋都走埋咧， okay. 我哋就真係冇辦法啦。 嗯，似乎聽到一啲前線人員嘅睇法啦，就係可能都會舒緩到部分嘅工作嘅。但係有冇聽到其他嘅關注，例如一啲擔憂咧？頭先同工會傾，佢哋就擔憂可能會唔會所謂即係搶飯碗啊，或者令到佢哋嘅薪酬待遇長遠係唔能夠得到改善啊？有冇聽到呢啲聲音咧？又點回應咧？ 有聽過嘅，我諗呢幾日嘅報道都好多唔同嘅意見出咗嚟啦。咁但係我相信咧，而家其實機場即係我諗亦都隨住呢個外勞政策都可以推導到喺機場特別地勤呢一個板塊咧，大家都知道呢個確實真係一個好重要嘅行業。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希望就透過成個整頓啦復甦之後，各個公司其實今年咧，其實每間公司都已經用唔同嘅力度咧去加緊調。緊個薪金嘅，咁但係大家都要知道，因為疫情3年咧，每間公司今天咧都唔係一個好健康嘅財政狀況嘅，仲要啲時間慢慢回復翻啊，回氣咗先啊，咁所以咧，其實點解今年咧會見到咧，每間公司可能每幾個月咧突然間就會推一個特別嘅津貼啦，又或者加薪咧，你早排亦都見到國泰突然之間會喺一啲唔係正常嚇年頭年尾嘅時候加薪，係突然之間會推，因為就可能按我哋嗰個情況啦，按工資情況，如果做到咧，就即刻先希望咧係可以保障到員工。可以加一啲嘅福利俾佢哋先嘅。 嗯，但具體嚟講，你了唔了解或者會覺得係點咧？即係6300個配額入邊係10個工種去分配，點樣分咧？係咪有啲工種可能嚴峻啲，應該係佔多啲配額咧？咁有啲就話即係技術性比較低啲嘅工種，好似客戶服務員呢一類咧，其實又有冇需要係用輸入外勞嘅方式咧？ 這個所以細節咧，我哋都要再同機管局協調，睇下最終嗰個嘅申請嘅情況同埋辦法。因為我聽到而家公布嘅時候咧，都係話會再係有一個委員會再去審視嘅，所以即係未必係平均或者點樣。咁所以我哋協會都會繼續同機管局去協調下成個手續係點樣去分配。 但你哋嘅睇法咧，覺得係咪應該都要某啲工種係多啲，定係先到先得，定係點樣咧？ 其實我哋真係因為咧，其實成個機場咧係一個成個物一個鏈嚟嘅，因為有一個咁，所以咧就其實真係嗱，你去坐飛機，如果飛機未清潔好，其實飛機又開唔到，係咪？配餐未配得上，又清潔唔到，地勤咧嗰一塊未同你 check in 咗咧，又係開唔到飛機，所以真係環環緊扣。 所以我自己真係覺得係每一個都要補到補咗個基本俾佢哋先。 講到外勞啦，你自己估計係咪主要都喺內地揾啦，同埋係咪有咁多內地嘅人士係會吸引到嚟到香港去做嘢啦？同埋見到政府都話估計其實大部分咧輸入外勞咧都會住喺內地嘅，即係可能係日日咁樣叫周居勞頓啦，咁樣來回啦。你覺得係咪咁大吸引力咧？ 我哋自己覺得咧，因為可能機場個地理環境有少少唔同，所以變咗同其他業界可能就唔同。因為我哋喺港珠澳橋，其實過去真係45分鐘至1小時車程已經可以翻去內地。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即係初步呢個外勞政策推咗咧，有機會都係喺大灣區嗰邊吸納到嘅。因為個工種各有唔同啦，要求嘅技術人員唔同。咁譬如我打個比例，地勤人員有少少係服務性質，面對客户嘅，其實我哋自己了解過咧，都有一啲國內嘅年輕人咧，都希望喺香港吸收到嗰個經驗，所以即係加埋香港嘅經驗啦，有埋一啲嘅配套俾佢，佢亦都唔需要喺呢度付一啲昂貴嘅租金咧。咁其實對某一啲年輕人咧，都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 即係有呢啲人咯，但係同即係首先嗰個錢嘅吸引力咧，人工香港人工係咪有吸引力啦？另外其實佢除咗即係喺內地可以揀去澳門嘅喎，唔一定嚟香港噶嘛。咁呢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嘅競爭咧，即係佢哋可以多啲選擇噶嘛？ 是因為其實而家亦都公布咗啦，會係一個綠色中位數啦，咁所以即係都會係唔會話一個特別低嘅薪酬啦。咁所以就另外就係真係香港機場咧，始終都係個樞紐，即係你去到大灣區呢度有5個機場嚇，包括埋澳門啊、廣州啊、深圳，始終香港機場嘅地位咧，或者佢嗰個銜接啊同國際性嗰個認受性咧，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呢一種經驗咧，其實都有一啲人咧，都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政府都说这个是一个结构性劳动人口即缩减之下，即所以有这个计划。你自己预计这一类特别计划是会做多久，或者觉不觉得这一行可能长远来讲都是用依赖外劳的方式是去支撑呢？ 所以这个也都是跟我们本地招聘或者对于年轻人呢呼吁他们入行呢都是环环紧扣。即我们当然希望就是，所以我们其实首要条件要将机场复苏了先，快点提升回是以前那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的服务稳定回之后，年轻人也都慢慢将这个疫情的记忆慢慢退减，也都飞回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多些人入行。其實只要我哋本地咧有足夠嘅人手咧，咁可能外勞都係長遠可能係一個補足，真係少去補足。你話係咪永本地一定係能夠永遠填滿曬我哋啲空缺？我自己都唔覺得。我諗點都會有少部分咧，都可能需要外援咧去幫我幫手。你見鄰近啲國家，日本啊或者新加坡，都一定係要有少少外勞去支撐住成個機場㗎。 Okay. 因為如果唔係就係運行得唔夠順暢。 但半分鐘到咧，本地工人就係覺得待遇未必夠好啊嘛。咁個人工係咪可以大幅去加咧？ 其實咧就所以真係要按嗰個情況啦。咁同埋咧，機場嘅特點咧，除咗底薪，真係有好多津貼嘅。咁有啲津貼咧，其實翻工都差唔多有噶啦。咁另外就係超時補水，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薪酬嘅一部分。咁好多時有陣時補水咧，都可能係大個份底薪都唔出奇。咁所以係機場嗰個薪酬結構咧，都係有少少唔同。 Okay, 特別嘅。 OK， 好，唔該曬劉敏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敏儀係香港航空公司服務商協會主席，有關於輸入外勞涉及到建築界同埋運輸業界，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维持5厘至5.25厘，是一年几以来连续十次加息，合共5厘之后首次暂停加息。不过联储局官员对今年底指标利率的预期中间值达到 5.6 厘，较3月的时候高 0.5 厘，反映官员普遍预期仍然可能再加息两次，每次加幅 0.25 厘。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差不多所有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都认为今年再加息几次是合适的做法。他说考虑到行动的规模和速度，暂停加息会是明智的做法，随着越来越接近利率目标，放慢调整步伐是合理，令到紧缩货币政策有时间发挥全部影响。鲍威尔又提到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虽然通胀有所缓和，但是仍然远高于 2% 的目标，重新致力降低通胀仍然是首要工作。尼日利亚中北部夸拉州发生沉船事故，造成至少106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清晨，一艘超载的船只在帕泰吉区一条河流上航行的时候沉没，搜救人员在事发两日之后再救起生还者，令到获救人数增加到至少144人。当局说船上乘客都是到双轮尼日尔州参加婚礼，但是回程途中遭遇沉船事故，目前未能够确定失踪者人数，但是估计失事船只当时再有接近300人。翻嚟本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为一个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输注管的活栓冇开启，婴儿其后死亡。院方话，涉事婴儿今个星期一出世之后，因为早产同埋患有先天性心脏问题，入住新生儿深切治疗部。由于持续出现低血压情况，医护人员喺第二日凌晨大约3点为婴儿调。整强心药物处方，大约50分钟之后，输注仪器发出警报，医护人员发现输注管的活栓冇开启，随即调整活栓，重新为婴儿输注强心药物，但是婴儿其后情况持续恶化，同日下午离世。有关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40.18， 瑞士法郎 0.901， 加元 1.333， 人民币 7.166， 英镑对美元 1.267， 欧元对美元 1.084， 澳元对美元 0.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533 点，升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54美元，卖出194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区，咁大埔嘅丁角路近住亚景花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丁角路咯，去翻大埔太和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湾，咁丁角路去翻大美督方向就冇受影响，咁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嘅丁角路近住亚景花园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丁角路去翻大埔太和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湾，咁去翻大美督方向咧就冇受影响噶。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科学园对出啊。咁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大埔公路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再讲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红天 路去翻元朗公路排到去平下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另外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翻平石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噶。就是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咁亦都影响到啦。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喺海泥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泽安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咁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上水嘅百和路、新运路同埋鸡岭回旋处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路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上城对出。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喺大埔仔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身处喺瞬息万变嘅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嘅谢祖慈，每集会请嚟嘉宾深入讨论。 呢个节目所涵盖嘅范围将会包括新嘅市场、新嘅技术、新嘅思想同埋创意，希望能够为香港人，特别系年轻嘅一代，介绍新嘅机会同埋新嘅思维方式。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单身独居的女白领林楚平在自己屋企瞓醒之后，发现被人侵犯，但对于边个系凶手，就毫无头绪，只系喺窗台嗰度发现一块留有月唇嘅手巾。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3年6月15日，威尔斯医院为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冇开启活栓，婴儿其后死亡。 屯门医院急症室扩建部分今日正式投入服务。 政府上載申請禁制願榮光歸香港法庭文件，抗辯者下周三前提交反對理由。 美國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但官員普遍預期仍需加息。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有關於擴大輸入外勞，涉及到建造業和運輸業兩個的即工種的行業的。除了這兩個行業之外，見到出了計劃之後，有不同的其他行業，比如旅遊業都說要求政府是不是可以用一個特別計劃的方式呢，是即擴闊這個輸入外勞呢。你自己怎麼看，會不會你都是一些基層的本地的員工呢，怎麼看擴闊了輸入外勞的計劃呢。另外呢，就是政府其實都之前都宣布了會調整補充勞工計劃，暫停執行26個工種不可以輸入外勞的規定，為期兩年的。這些呢會不會都涉及到你現在做的工種呢？講下你的看法，電話一路是開放的，1872311。政府就說其中講到建造業和運輸業這個輸入外勞的計劃，就是下個月起可以接受申請。如果資料齊的話，大約一至兩個月可以獲批的，就說計劃暫時未設限期的。其中建造業來說就是說 都有資料啦。政府就話根據建造業議會推算，未來五年咧熟練同埋半熟練嘅工人空缺咧將會擴展至到40,000人啊。咁就話今次計劃輸入咧係12,000個外勞咧，係解決人手短缺嘅其中一個策略嘅。咁請到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講到建造業方面，有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成，早晨。早晨，何安成。 早晨啊，罗文。 你好，你好。今次政府话在建造业咧有个输入外劳的配额12,000人，你自己觉得呢、這、一个计划，首先个反应系点啦，同埋嗰个数字上面又够唔够去应付而家嘅短缺呢？ 即系我想嗰个情况咧，我哋预计譬如今年咧就大约系争住15,000到20,000嘅工人。咁去到2027年咧，最少都即系要争40,000。咁所以如果係真係可以輸入到12,000咧，我諗即係都可以解到咧呢個燃眉之急。咁同埋我最近睇一睇我哋譬如4月份嗰個註冊工人嗰個人力報告咧，喺嗰、那個註冊嘅技術工人嚟講咧，又有呢個45% 咧係55歲或以上嘅，即係話咧佢哋係喺10年內咧可能要退休啦。咁、另外一個比較即係都係個數字都幾吃驚嘅咧，就係、是、譬如70歲以上嘅咧，都有 1.82%， 60歲以上嘅咧有 30%， 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都係比較憂慮嘅。 OK， 即係而家我同好多啲譬如分包商傾過咧，而家譬如請工人入去機場咧，每日俾150蚊到200蚊額外嘅工資咧，都唔係好多人肯去。因為要搭船又要搭車，生產力咧都係唔夠嘅，即係唔好嘅。咁所以咧情況都係會照睇咧，係會越嚟越即係嚴重。咁所以呢個及時雨嘅方案咧，係正正咧就幫到我哋呢個業界嘅。 估計12,000個額係咪嗰個反應都會熱烈，或者幾耐就會係爆曬啊？即係會申請完信用曬啊咁樣嘅情況。 即係我咁初步估計咧就。即係而家個要求咧，你聽到我個情況咧，係殷切嘅。咁即係如果係真係開始咗呢個申請咧，我估計咧嗰個需求都會相當大嘅。 你自己 我諗你都要係即係有情有罪，譬如話7月開始申請，2個月後就批准，我諗都要係幾個月後真真正正都可以輸入嗰個人才。我想如果是说12,000个真真正正可以输入到的呢，我想都要9个月12个月的时间。 都不是快的，9个月至12个月差不多成年的其实都。 我想情况是越快就越好了、但我想都是要有情有罪、okay. 可以即係因為快就即係質量咧就損害嘅。 我想知點樣分配嘅，知唔知啲萬二嘅配額？因為而家都即係可能短缺人手嘅工種咧都好多類啦。首先係咪可能分工種？咁舉個例，就算我當同一個工種都係好嚴峻啦，人手方面 ，A 公司又想要外勞 ，B 公司又想要外勞，其實點樣分啊？知唔知？ 根據即係嗰個制度嚟講咧，即係我哋個報告都講咗噶啦，譬如。棚工啊、木工啊、泥水工啊、钉板啊、焚石啊、天花咧、机电啊，其实都好多个工种系会系紧张嘅。咁而家个计划咧就系、譬如话10亿元以上嘅工务工程咧就可以申请。咁所以咧就即系一开始咗咧，我谂佢哋喺特别呢啲工种咧，我谂佢哋个要求咧会好快咧就会入嚟申请。 但工種之間，即係明白頭先你講嗰堆工種都係好嚴峻、好缺人啦。咁但係大家都缺人嘅時候，究竟邊啲批先，邊啲係批後，或者邊啲有得批？因為額就得咁多噶啦，其實即係點樣有合資格係批，邊啲係未必批到，咁點樣分咧？又 係我諗話，譬如局長幾日前都講得好清楚咧，我哋會做翻呢個咧短期嗰個委員會嘅短期輸入嗰個委員會。咁咧就我哋咧就諗住咧就係、個主席咧就會由議會個執行總監，咁啊成員咧就會係議會嘅成員啦，有職工會啦，有承建商啦，有啲訓練嘅團體啦，有發展局嘅人員嘅。咁我哋呢班兄弟咧，最緊要咧，我哋揾翻一啲咧就係落到地係知道情， 工地嘅情況嘅。咁我提啲資料之後咧，申請啲人啲資料之後咧，我哋會睇翻曬啲資料，配合翻咧我嗰個人力報告，邊啲工種係真係缺乏嘅。咁咧就同埋咧喺即係頭先大家都成日都講緊啦，嗰、那個中位數嗰度咧，我哋要向常任秘書長咧去俾我哋個提議嘅。咁就根據我哋呢班委員會大家嘅。對於工地的情況的人手和嗰個中位數嗰個價錢咧，我哋又俾呢個常任秘書長咧，等佢去喺跨部門的委員會咧去決定嘅。 嗯，都想問一問呢個中位數其實係咪主要嘅資料都係嚟自資方，定係都有勞工界去確認嘅？ 係頭先我講係全部成個行業嘅人一齊。去商討出嚟、 okay. 又唔係淨係業主，又唔係淨係工會，又唔係淨係訓練，又唔係淨係整個行業大家去商討嘅。 你哋預計係咪主要外勞都係嚟自內地啦，或者而家香港請外勞嗰個吸引力嚟講又係點咧？ 我最近咧就都去過呢、這個大灣區，其實大灣區咧即係個需求嗰個人手咧都相當緊張嘅。所以我睇今次嚟緊嘅輸入嘅勞工咧，我諗會喺咧係大灣區以外嘅，即係容易咧會吸引到佢哋嚟。 有冇啲目標㗎？例如邊啲省份啊咁樣嘅？ 我就喺我大灣區嗰度咧，就都同啲好大嘅建築商傾過。咁佢哋譬如喺過去嗰幾年咧，佢都訓練咗咧大約係41,000個。嘅勞工，咁佢哋啲勞工咧，都係喺譬如喺廣西啊，譬如喺貴州啊咁嘅地方咧訓練出嚟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嘅方向咧，都係朝住依個方向去。 但佢哋嘅技術同香港嘅建築工人嘅技術係咪可以完全配合到嘅？定係嚟到都要做一啲訓練咁樣嘅？ 我諗呢個就同其實係補充勞工計劃係冇乜分別嘅。其實我哋以前都係一定要睇佢嘅經驗，睇佢技術，然後至輸入。即係嚟到香港，一定咧要參加咗我哋嗰、那個綠卡，然後就可以安全綠卡，然後就可以入地盤嘅。同埋即係我喺我哋依幾年咧，建築議會就推行咗好多呢啲N 模啊、P 模啊、C 模嗰個制度。咩叫 P 模？就學車咁啊！你新入嚟去到工地咧，我哋有個老手咧，就帶佢3個月，等佢咧對嗰個地盤嘅環境、地盤個運作咧係清晰嘅。咁而家頭先你聽我講嗰、那個老化嘅情況好緊要，我哋而家咧就有呢個安全智慧工地嘅計劃咧，可以喺我哋嗰個熒幕度咧睇到60歲以上嘅工友喺邊度，我哋可以俾咧特別嘅關注。咁所以咧。在呢方面咧，我諗我哋都循道漸進咧，可以咧 make sure 我嗰啲安全啊、經驗啊，同埋咧嗰個運作咧係會順暢嘅。 好多一啲本地嘅工會都擔心會唔會影響到本地工人嘅待遇咧，因為擴闊咗輸入外勞，其中就係話，就算有譬如唔可以少過即係相關行業嘅即係入息中位數啦，個人工未必會低咗嘅，但係係咪少咗誘因係去改善一啲本地工人嘅人工同待遇咧？會唔會係咁咧？這個擔憂又合唔合理咧？ 我諗擔憂係合理嘅，但係你睇到咧，今次。發展局局長講得好清楚啦。你譬如個申請者咧，其實佢應該有個責任咧，喺佢1/10嘅人數裏面咧，要去訓練翻本地嘅工人咧，作為呢個技術工人嘅。即係話咧，譬如我哋希望譬如9個月1年入曬12,000嘅工人咧，我哋有咧訓練翻咧1,200個。技術工人係本地嘅工人，咁呢個咧又係以呢個本地工人嗰個福祉咧係為依歸嘅，所以我就 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就不用太过担心的。 OK， 但你自己预计、用一个输入外劳，而家叫扩大输入外劳的方式啦，长远是不是在建造业这个行业都会是、相当大的部分是依赖外劳的呢？会不会是这样啦？因为其中看到譬如北部都会区啦、明日大屿等等啦，即是一些比较长和大型的项目，讲紧是以20年、20年这样计的，是不是预计可能成20年都是大幅是用外劳的方式支撑住行业的？ 我覺得即係以建造業議會嚟講咧，呢個咁嘅計劃咧，只係短期嘅。長遠咧，我哋一定咧要訓練翻我哋本地嘅技術工人，呢、這個只係長遠嘅方法。 嗯，你哋心目中嘅短期會係點樣？ 我估計咧，即係你頭先你都聽到我哋講嗰個人數咧、由15000去增到40000。有一樣大家即係可能都未太清楚嘅、 mm-hmm. 其實咧，我哋喺過去嗰兩年咧，財政司司長咧都俾咗10亿元我哋咧，去加強我哋咧訓練呢個本地嘅工人。咁、我哋喺舊年咧，其實我哋不嬲係培訓練開5000嘅，其實舊年咧我哋已經訓練到咧10000嘅工友出嚟㗎啦。咁、咧，我哋今年嘅 target 咧又變到去11000添，即係我哋嗰、那個。策略咧，都係盡量訓練到我哋 越多嘅本地工人。呢、這個短期咧，就靠今次嘅輸入勞工，呢、這個咧係其中一個我哋好重要嘅指標嚟。 你心目中嘅短期用一個而家呢個外勞嘅方式係短到幾時？短到幾耐？ 我估計我諗4-5年，我諗都走唔到噶啦。因為訓練一個工人，一個訓練嘅工友咧。都要4-5年嘅，唔係話即係好快咧，就會去到我哋真正有嗰個技術嘅。同埋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咧，我哋就真係希望咧，就吸引多啲年青人入我哋嗰行。頭先我講緊我哋話由5000訓練到10000咧，其實就唔係淨係我哋訓練，我哋係咧同埋工會同埋咧聯會啊，大家一齊咧去訓練嘅。譬如舊年個。喺同呢個工聯會咧訓練到大約係1800個技術工人出嚟嘅，咁、所以係大家即係同心同德咧去做呢個訓練我哋本地嘅工人，呢、這個係我哋咧最主要嘅策略嚟嘅。 OK， 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因為又因應呢一個外勞嘅計劃嘅擴大咧，元朗潭尾一個嘅中央宿舍咧就會用到。咁呢個中央宿舍本身咧就係由方艙醫院改建而成嘅啦。咁我見到就係話由建造業議會去管理嘅。呢、這個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究竟幾時會交俾你哋去做啦？成個管理會係點啊？過往其實建造業議會係咪應該冇一啲經驗去處理一啲咁大型嘅宿舍嘅？ 即係呢個我諗又係建造業議會咧，即係同埋我哋建造業咧，就出咗名咧，係大家係好團結嘅。咁我哋啱啱接到呢個咁嘅責任之後咧，我哋已經開始咧組織起嚟啦。即係我諗管理呢個方艙醫院，管理呢、這個個屋邨，其實技術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一定咧揾翻有一班係有經驗管理呢啲咁嘅 facility 嘅人去一齊咧去工作嘅。咁但係我覺得咧，今次其實嗰個困難咧，就係、是、要令到係嗰個共融嗰個方面同埋幸福感方面咧，我哋係特別要注重嘅。因為大家你知道呢班咁嘅外地勞工可能嚟自呢個五湖四海，咁你聽到局長都講啦，喺呢個方喺呢個白佢改建呢個方艙嘅 facility 之後之前咧，係做多好多啲 common room 啊 facility 咧，希望等大家咧喺個共融方面咧要係加強嘅，咁所以我哋喺一定咧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嘅。 我想问个改建是你哋负责定是政府另外再有人负责、另外我想问就是有啲咩设施会系改建咗之后，头先你话满足到个共融同埋幸福感嘅咧系？ 即系我谂好似譬如康乐中心啊，譬如嗰啲咁嘅地方咧，一定你唔好话入到去，好似去咗方舱咁，呢、這个一定咧系要俾翻一个适合嘅地方，同埋大家系有共融嘅机会，咁所以咧啲 common room 啊。同埋出邊啲花草樹木啊，都會做好啲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我哋基本嘅條件。 我想问具体，其实譬如举个例咧，嗰啲入去住嗰啲水电费、啲管理费会唔会有噶？同埋嗰啲譬如用咗啲嘢要消耗咗要维修，究竟系你哋负责啊，政府负责啊，定系个别嘅发展商咁去负责嘅咧？系点样嘅？ 局长都好清晰讲咗呢个计划咧，就系用者就自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系将嗰啲 facility 咧，即系。政府同我哋咧，大家一齊做好咗佢，咁就交俾嗰個申請人。即係其實根據呢啲嗰個計劃咧，申請人咧係要 provide 嗰個 accommodation 俾嗰啲工友嘅。咁其實咧，呢個只係咧呢個中央呢個地方咧，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如果嗰個申請人可以揾到地方嘅，佢哋可以做嘅，可以自己做嘅。如果佢喺個工地有地方咧，又可以用我哋嘅 MIC 裝配式嘅方法，又做喺工地去做。呢個咧係其中一個方向嚟嘅啫。 但你估計多 日可以來回嘅，又可以多日來回嘅。咁所以呢個咧係其中一個方案。但係即係我想嗰個理論咧，都係咧用者自負。 而家話2000个单位就預可以住8000人，你覺得夠唔夠滿足到咧？頭先你都講咗啲方法嘅，因為有啲可以即日來回啦，有啲就可以喺地盤，就如果佢可以自己處理到有啲嘅宿舍俾啲外地勞工亦都可以啦。咁你覺得會唔會大部分可能都選擇用一個中央宿舍嘅方式咧？又 我就嗱，而家我諗大家嗰個規劃咧，你聽到啊，發展局局長都講得好清楚啦。喺呢個12000个人数咧。我哋可能係7000、8000咧，會利用呢個中央嘅地方。咁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估算嚟嘅啫。咁要實際咧，即係做咧，至會知道係點樣樣嘅。 OK， 個位置會唔會話太遠啊？啲人話喺元朗潭尾，即係咪都滿足到即係去到咁多個地盤啦？同埋嗰啲交通配套係咪都係你哋會幫佢哋規劃埋啊、負責埋咁？ 即係以我個人睇咧，我諗嚟緊嗰10年、15年咧，我諗係北部大都會嘅工程咧會好多。咁其實而家咧北部大都會其實已經開始咗噶啦。咁所以潭尾嗰個位置咧，我覺得都係相當適合嘅。咁我諗大家可能都會清楚咧，其實我哋而家譬如啲工地去工地咧，好多時咧已經有譬如話交通嘅接駁噶啦。咁所以喺接駁去工地嗰度咧，我覺得都未必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大家咧已經好即係習慣咗呢個方法㗎啦。大家 group 埋一齊，或者搭的士，或者公司咧會有 coach 咧去地鐵站車啲工友去工地。咁所以呢個我又絕對係唔擔心嘅。即係我諗我哋啲工人咧已經適應咗咧呢個咁嘅管理模式㗎啦。 Okay.呢、这個量對於建造業議會嚟講，即係我講緊住咁多人啊，同埋咁多單位，算唔算咧？個量係好大，或者一個挑戰咧？或者有冇再其實傾緊其他一啲嘅選址都可以做呢一類嘅中央宿舍嘅咧？有冇下一步嘅？ 我哋暫時嘅目標咧係做好我哋呢個潭尾嘅工程先，然後我諗我哋只再會去考慮。我諗我哋呢個係會同呢個政府咧就一路去商討嘅。 咁知唔知嗰个改建究竟几时系完成到啊？有冇话中间都有啲程序要做嘅？ 程序我谂都会有嘅。譬如话我哋组织呢个委员会，我哋又要去翻议会要批准啦。个地咧又要改建啦。咁其实都有啲程序要走嘅。咁但系我哋都系大家都希望咧，就7月份咧可以作申请，希望。2个月后咧就批准，我谂呢个都系我哋短期嗰个谂法嚟。 就批咗系咪呢个宿舍就已经即刻用得？赶唔赶得切咧？ 我哋系尽我哋嘅所能咧，去达到呢个咁嘅要求。 OK， 好啊，唔该晒何安成，同你倾到呢度先。何安成咧就系建造业议会主席啊，头先讲到就话元朗潭尾嘅社区隔离设施咧会改建咗一个中央宿舍，就俾一啲外劳咧可以系住嘅，预计可以咧系有2000几个单位咧住到系8000人嘅。你自己又点睇？1872321咧，转头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先。2023年6月15日。威尔斯医院为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冇开启活栓，婴儿其后死亡。 屯门医院急症室扩建部分，今日正式投入服务。 政府尚在申请禁制袁荣光归香港法庭文件，抗辩者下周三前提交反对理由。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官员普遍预期仍需加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讲到扩大输入外劳啦，涉及到喺建筑业啦、建造业啦，同埋系运输业啦，都有输入外劳嘅计划嘅，合共个配额咧就系20,000。除咗头先讲到嘅航空业啦，咁其实小巴啊、客车司机咧都系喺今次嘅计划之内，都可以系申请外劳嘅。你哋又点睇咧？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咧？头先一路讲到建造业嚟讲咧，配额就系有12,000嘅咁。1872,31，你讲下你嘅睇法先。政府方面亦都讲到话，当局就住输入外劳计划是定期会向劳雇会汇报，初步计划每半年汇报一次，审批权就是由指定的公职人员去负责的。另外都提到说会设定人手限制，最多每2名的本地工人配1名外劳。刚才讲到建造业方面都说输入外劳会优先应用在一些公营的工程项目，好像公屋、医院、铁路等等。私营项目就说必须要证明引入的外劳在香港是非常之短缺，政府方面都提到话啦，相信私营方面咧嘅即系引入外劳方面咧系唔会占太多嘅配额嘅。咁请到嘅嘉宾同我哋讲建造业方面呢一个嘅扩阔外劳嘅计划，有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黄平，早晨。 主持人好， 你好，黄平， 大家好。 点睇喺建造业嗰个配额啊？输入外劳嗰度有12,000嘅，工会嘅睇法系点啊？ 嗱，早今年年初咧，建造业议会就作出一个人力资源的预测，即预计咧今年咧就有10,000人手的不足，到2027年咧都有40,000，这个数字咧都比较大嘅，比较大的数字，人口的短缺，我哋就关注啦。如果你输入呢个外劳入嚟咧，即喺边个地方工作咧？咩工种啦，佢哋嘅人工要几多啦，具体啲嘢呢而家我哋暂时都未有数字知道嘅。 你哋其实担心系咩？即系担心呢啲资料唔齐全对于本地工人嘅影响，或者担心啲咩呢？关注啲咩呢？又 唔系工人呢就会担心，如果佢呢啲人工系平过香港工人呢，咁我呢势必对本港工人的就业啊、薪酬福利啊，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咯。 但都讲明咗，政府讲明咗，外劳的人工咧系唔可以低过佢相关职位的工资中位数。呢个系咪都有一定的保障咧？都唔会人工太低咧？ 而家咧就讲就咁讲，但系我哋未见到一个真实的情况嘛。 即系你担心，总之有可啲外劳嘅输入啦，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廉价劳工，系咪去到咁样？ 工友，我哋工友就有呢种担忧咯。而且你输入外劳长期嚟计，对本地工人嗰个长期嘅方针政策又系如何咧？呢、這个又系我哋担忧嘅第二个部分啊嘛。 不过政府都有讲嘅，不过就长远啲啊，可能提到话雇主咧需要为每名嘅输入外劳啦，缴付每人每月一不过400嘅雇员再培训经费啦。咁呢啲款项咧都会交到去再培训局去加强培训呢啲本地工人嘅。你觉得系咪都有一啲培训本地工人或者长远啲令到系本地工人系入翻行嘅措施？是已经做紧嘅咧，或者个效用嘅方面又系点睇咧？ 而家培养本地工人咧，建造议会而家系做紧嘅，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力度咧，仲可以再加大啲。例如咧，我哋而家培养一个工人咧，而家就系做一繁密专科，可唔可以咧培养个工人要已经有一种技能嘅工人咧，就培养佢掌握第二个技能咧，咁样令到佢本行唔过公开嗰阵时咧，佢可以喺相熟啲行业，要去揾到第二份嘅职业咧。 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年轻人而家唔入行或者少入行，嗰个最主要嘅原因系啲咩咧？ 嗱，一建筑行业咧，俾人嘅印象咧唔系太好嘅，欠薪啦、欠粮啦、工业意外啦，呢啲都去影响年轻人入行的意欲的。再加上呢，你初初入到行，你的技术 又未够全面，你的人际关系又未够广阔，咁你喺呢个行业要想生存咧，系比较困难嘅。所以我哋都呼吁咧，我哋喺政府应该要带头喺公务工程之中咧，揾啲大判，搞啲热身制，咁样令到年轻人咧就一个形象比较好啦，一个技术能力嘅提升咧有保障啦，再加上咧佢嘅薪酬福利咧。亦都比较固定咗，咁样对年轻人入行咧系比较大嘅鼓舞啫嘛。 黄平，我想了解，其实你或者工会嘅角度咧，系咪唔想系有呢一个嘅输入劳工嘅计划喺建造业嗰度，定系抑或觉得个额太大咧？因为好现实嘅情况，因为政府都提到话，如果人即系唔够啦，唔够人做嘢啦，其实影响到成个嘅经济发展，因为有好多嘅建造项目都要做嘅。咁呢个现实嘅考虑系咪都要谂咧？ 呢、这个我哋要睇实际情况，因为你工程要摆喺度，如果唔够工人去开工，亦都唔好嘅，影响成个社会嘅发展。但系你要工人输入嚟咧，点样监管呢批人嘅使用啊？或者呢批外流嘅薪酬福利咧，我哋都要关心噶嘛。 暂时个计划咧就话冇期限嘅，你自己担唔担心或者点睇咧？即系预计呢个计划会系做到几时啦？同埋暂时个配额就系万二嘅，你自己预会唔会都有机会会再上咧？再加咧又？ 我自己估咧，呢、这个外劳嘅人数咧仲会向上加嘅，因为随住嗰个基建一路一路展开啦，即系需要啲人力资源亦都系。相同比例的增长，所以我自己估计的外流的人数还会再加上来的。 但是没有期限的东西你怎么看呢？即政府有讲的这个外流的计划，即是建造业和运输业这个输入外流计划不是永久，但也都没有一个完结时限的。 这个期限呢，反而呢我们建筑行业会是这样看，你有工程做你才会留住的人，如果没有工程做你留住他来做什么先。所以咧，呢、这个我唔系太担心嘅。 OK， 好啊，唔该晒，黄平同你倾到呢度先。黄平咧就系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咁啊，而家听下大家嘅电话，1872311，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陈生。 我我嘅睇法咧，就系话对于外地输入内地劳工咧，我系持一个正面嘅态度嘅，即系话如果有需要嘅，我觉得系应该嘅。不过，我覺得香港嘅僱主一般嘅僱主咧，即係對於我哋嗰啲工人嘅嗰個嘅待遇咧，實在係有不足嘅。嗱，我舉個例啊，例如你喺機場做，咁你翻放工嗰個時間已經去咗你幾個鐘啦，咁變咗嗰啲工人咧，好多時啊做到嚇攤攤腰咧嚇，翻到屋企根本都冇時間去休息，更加冇時間去回氣做運動。咁試問咁樣嘅待遇？咪變咗好多後生仔咪唔入嚟做咯，咁你又成日打攞話唔夠人，但係如果你調翻轉，我另一個層面理想化啲嘅，你如果喺機場附近有一啲休息室，俾佢哋回下氣，啊沖個靚涼，啊唞翻一頭半個鐘，跟住喺度做下運動，甚至健身室啦，或者係游水，咁好多人知道有啲咁樣嘅待遇嘅時候，我相信好多人爭住入行。咁呢個嚟講，對於我哋香港嗰個勞動力咧，係非常之有效。當然，你叫啲私人僱主去做呢樣嘢咧，即係講真咧，有邊幾個私人僱主咁偉大啊？嚇，開善堂咩？所以變咗係必須由政府開始發起，係嘛？提供呢啲咁嘅設施，令到工人，我哋本地工人。所以而家你話呢工人老啊，講真啦，而家四五十歲、三四十歲都捱到隻嘢咁啦，係咪先？未老都先衰啦，捱到。所以我覺得應該咧，就係頭先我講呢啲咁嘅待遇提升咧，先至係我哋真真正正香港勞動力提升嘅最實力、最有效果同埋有呢個效益。 OK，、好。 好， 唔该晒陈生。即系讲到话，除咗话改善待遇啦，唔系就系讲紧钱同人工嘅一啲工作环境上面嘅配套等等。你又点睇1872311整体讲紧外劳输入外劳啊，喺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啦，或者其他行业方面，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啊？ 咁啊，有關於政府宣布嘅呢個涉及到建造業同埋運輸業嘅勞工計劃個配額就係上限20,000人嘅。咁另外都話喺補充勞工計劃方面咧。現行咧就係唔准僱主咧就26個非技術或者低技術嘅職位咧申請輸入外勞嘅，例如邊啲咧售貨員等等啦咁。咁啊，政府亦都話為咗解決相關一啲行業嘅短缺咧，宣布暫停執行呢一個嘅規定2年嘅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係工業總會名誉會長，亦都係勞顧會嘅前僱主代表郭振華。早晨，早晨，郭振華。 诶、hey, ，早晨，阿文， 你好，你好，郭振华，想讲就系、是、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嗰个嘅输入劳工计划嘅，咁啊，你自己觉得有冇呢个需要或者20,000嘅呢个规模啊，够唔够咧？ 其实首先我觉得现时系有呢一个迫切性嘅需要，因为实际上咧，因为航空业同运输业咧呢一两个工种目前咧系都睇得到咧，就系、是、特别航空业啦，客运同埋货运咧。他們現在都未回復疫情上面的、就是、三成左右、嗯、你假如你真的再來的時候根本沒有那麼多人呢，我們不能夠等、就是、開了的時候呢你才去找人的、嗯、所以、就是、這個是一個迫切性的需要在這裡、 嗯、 而人數是否足夠呢，我相信就慢慢來啦，即係你一次俾咁大個門開咗，咁如果真係冇咁多時間係復甦嘅時候，咁亦都會引起一個即係對接上嘅一啲困難啊！你咁耐都未開始，而家你第一開始開到門咁大嘅時候，係未必能夠咧係喺好合適嘅。咁我覺得係先有一個即係一半或者三分一嘅輸入嘅時候，然後慢慢一路睇緊，因為有個限額喺度咧，係容易咧係會對即係經營者咧係有信心嘅。即係如果有需要變嘅時候。佢覺得政府嘅政策係支援緊佢。 兩萬個嘅 呢個優惠， 明白？你頭先話就即係唔好一開開實咁大道門啦。咁兩萬個呢個嘅上限，始終都唔能夠填補曬所有嘅空缺嘅。其他係咪真係可以繼續用本地招聘嘅方式就可以處理到呢？如果得嘅話，其實就應該唔使咁大規模輸入外勞啦。咁餘下嘅空缺究竟點樣係處理呢？有 佢有兩方面睇到嘅，有另外一個係優化。即係呢個補充勞工計劃，咁而呢個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咧，其實係將26個以往限定係不能夠輸入呢個外地勞工嘅，咁而將呢一個限制咧喺2年咧係暫緩係實施，咁所以理論上咧喺整體個市場一路都講緊唔夠人，咁呢個香港係一即係鐵嘅事實嚟嘅，大家都睇到。咁所以如果佢喺另外優化呢個計劃裏面，喺2年裏面咧，其實都可以呢道門咧係一個細嘅門，但係好呢個門雖然係細啫，但係咧佢個面咧就好廣嘅，即係好多人都適合使用呢道門。咁呢道門咧係亦都帶嚟咧係特別係香港而家突然間即係喺以往個疫情期裏面咧，好多啲經營者咧都損手難腳，係即係。即係一個叫赤字經營落去，希望捱住嘅。咁、 okay. 而呢度細門開嘅時候，對佢哋嚟講咧，係有一個即係信心加強嘅作用嚟嘅。 但 我覺得就 呢26個 可以開到細門，俾、 okay. 大家廣啲嘅，然後大家去諗邊啲係能夠有條件做得好啲嘅，可以放心。自己加碼去投資咯。 OK， 嗱，26個職位呢個我稍後先講啦。但係呢個你形容為細門啦。頭先我講緊呢個大門，就算講緊建造業或者運輸業又好，就算係輸入曬外勞用曬配額啦，都仍然係有一堆空缺係未填到噶嘛。我的意思係仲可以點樣係處理到填到呢個嘅職位呢？因為本地招聘就成日都係有困難嘅，亦都講到話勞工短缺係影響到長遠嘅香港經濟發展嘅咁，仲可以有啲乜嘢嘅方法呢？又？ 我諗喺嗱，而家目前咧聽到就係佢用1:2呢個模式去招聘，即係話我有兩個嘅本地嘅工人就輸入一個嘅呢個外勞啦。咁其實呢啲嘅比例裏面咧，都應該係可以咧係根據嗰個實際上嘅需要咧，係能夠放寬嘅。咁嗱，我哋舉一個例就係你借架。新加坡啊，新加坡立國初期佢成日嗰啲基建工程開曬拆，90%以上全部都外勞嚟嘅。咁佢哋有唔同嘅一個行業咧，都有唔同嘅即係外勞佔本地嘅即係在職人嘅一個比例嘅。咁呢樣嘅做法咧，其實係根據就算你嗰個行業你越嚟越做得好長，都老化噶嘛。老齡化之後，唔通你仲叫佢擒高擒低都好危險啊！ 咁變咗呢啲嘅時候咧，就需要喺政府嘅角色喺政策上面咧係會提出嘅。最重要就係你睇到新加坡佢哋嘅勞即係個工資嘅收入咧，同外勞嘅工資嘅收入個比即係差距好大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得到就點解新加坡可以做到咁咧？就其實歸根究底都係個成本嘅架構裏邊。即係如果我哋睇到就係、是，如果成個香港嘅經營環境係改善， okay. 多咗人哋嘅投資，而佢嘅職位上面咧，亦都因為香港嘅老年化咧咁嚴重咧，其實能夠做到全面嘅工作嘅工種咧，你淨係教再培訓、再培訓。是不能夠應付到的， 即是你剛才講的一比二的比例再去調整的話，即其實簡單一點來說，即再多一些輸入外勞，那個力度再多一點， 是的，這個靈活性必須要有，但是有一個時間你不能夠一蹴而就的，你現在先行，我現在暫緩兩年的，或者我們一個時間呢 okay, 再見土，我覺得這個的做法呢、 okay. 是適合香港。 郭新华，因为转头就新闻啦，我哋转头翻嚟，我哋再倾，继续讲埋呢一个输入外劳嘅政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五厘至五点二五厘，之前一年几以来连续十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加息对经济有滞后效果，美国高息环境可能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在联汇制度之下，香港的高息环境亦都会维持一段较长时间，利率周期仍然有好大不确定性。余伟文又提到，楼市措施是否调整，除了利率之外，亦都要视乎本地经济和外围等因素。 香港港息嗰、那個周期究竟完未咧？都好睇咧。其實美息嘅周期完未嘅，佢哋而家係暫停加息，就唔係話佢哋係唔再加，佢哋係都要睇數據，甚至咧點陣圖嗰、那個reference， 你會見到咧，其實可能係會再加多一兩次都唔定。咁所以如果美息加嘅話咧，咁你講美息差未又拉闊咗咯，咁自然市場未可能又有啲人做套息，而令到我哋個息口咪慢慢加咯，即係起碼咧。就是在我們的同業拆息裏面，在美國加息的話，我們可能會再上。當然你同業拆息上了，那你那個銀行的息率，它的定息率會不會因此也都是有多些壓力去加呢？也都可能會有。即是港紙那個利息周期呢，其實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是說就這樣完了，可能會再加都不定。如果做置業啊，或者是做一些借貸決定呢，就一定要留意這一樣。那至於說樓市方面呢，就大家都知道我們那些逆周期的樓市措施呢，其實係都要睇周期變化啦，咁亦都係一個長時間啲嘅觀察嘅。舊年就樓市整體咧跌咗大約15%度啦，今年就上翻5%度。過去嗰幾個禮拜平平地嘅，咁、那個交投又唔係好多，咁呢啲都係我哋會考慮嘅因素，包括咧就係樓價啦，就樓市嗰個成交啦，房地產整體個供應同埋需求啦，本地經濟環境同埋就係外圍因素啦。同埋咧，就係譬如話香港嗰啲失業率啊等等，呢啲都係我哋一並會考慮嘅唔同因素咧。就一路我哋會係監察住，睇下有冇需要咧，係去調校我哋嘅措施。 政府推出行業輸入勞工計劃，為建造業和運輸業界輸入共20,000個外勞。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說，本港個別行業，尤其是院舍、建造和運輸，可見未來幾年勞動力需求持續，如果硬要為行業輸入勞工計劃定出一個短年期，並不符現實。黃偉麟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本港過去幾年流失10多萬人力， 失业率已经低至近3%。政府现时的做法不单止是输入外劳，亦都希望透过本地培训填补人力。被问到会不会意味未来要持续输入外劳，黄伟伦说不揣测未来情况，他又鼓励年轻人加入建造行业，虽然辛苦但是待遇不错，部分工种工资中位数超过25,000元，个别工种更加超过40,000元，因为未来几年公营和私营建造工程都需求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2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6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7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8，升7.2；�阿里巴巴87.5，升2.35；美团129.8，升2.5；友邦保险82.75，升6毫；比亚迪股份262.6，升3.8；创科实业81.35，跌2.5；盈富基金19.93，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40.77，瑞士法郎0.903，加元1.335，人民币7.176，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465点，跌36点。港金报18,11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3美元，卖出1,9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丁角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雅景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特别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现时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黑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慢车，而家龙尾排返在洪水桥油站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 变局、新机遇。 身处喺瞬息万变嘅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 沙地搞一个大嘅，佢嘅深圳你可以咁讲，系叫做 Neo， 佢谂住二十年之后就好多人口啊，好多工业。咁佢里面好多大项目噶嘛，其中有一个同能源有关系。 谢祖慈教授会请嚟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分享佢嘅中东经验，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齐响应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系18至35岁，拥有年轻新思维，欢迎你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你的创新建议，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6月29号截止报名，上 hyab.gov.hk 睇睇啊！ 2023年6月15日，威尔斯医院为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冇开启活栓，婴儿其后死亡。 屯门医院急症室扩建部分今日正式投入服务。 政府上载申请禁制愿荣光归香港法庭文件，抗辩者下周三前提交反对理由。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官员普遍预期仍需加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扩大输入外劳，政府就话咧系唔容许咧人力短缺成为阻碍复苏同埋经济发展嘅瓶颈。咁啊，推出呢个新政策嘅同时咧，都系坚持本地劳工优先原则啦，唔系藉此咧系引入廉价劳工嘅咁。继续同郭振华倾下，郭振华咧就系工业总会名誉会长，亦都系劳工会前雇主代表嘅。早晨，郭振华。剛才又讲到一样嘢咧，话雇主请本地工人啦，同埋外劳个比例咧系2:1啦。你觉得咧呢个位就长远可能都要谂一谂，系咪有松动位啦？咁即系你意思系咪话长远其实可能一啲小本地人系入行嘅工种，其实都同意系长期依赖外劳咧？ 我谂我哋必须要坦白面对喺目前而家嗰个人口老化。同埋咧，亦都不斷咧係有啲退出嘅職場，咁而有部分一啲即係以往認為一啲係非技術或者低技術嘅一啲工種咧，的而且確咧，佢哋係需要喺成個產業鏈上邊咧係需要有啲配置，先能夠咧係完成咧呢個產業嘅長遠發展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如果冇呢啲嘅勞動力去補充咧，的而且確就好難有一個長遠嘅持續發展，即係呢個行業嘅競爭力。咁所以如果你話目前我哋睇緊2:1嘅做法咧，你係可以睇得到其他嘅地方咧，即係舉頭先講舉例就係新加坡。咁其實佢唔係最早嘅時候，可能基建係90%，咁但啱啱去到可能係60%，即係60%幾，就要視乎咧喺嗰個本地嘅勞動市場裏邊咧，佢嘅組成同埋呢個年齡，即係你例如做建築業嘅，你冇可能咧去到55歲或以上嘅時候咧，佢個老花越嚟越多，就你去到高空工作，其實好危險嘅。佢哋都唔適合，因為唔同你只可以戴啲漸進眼鏡咁，好困難。咁呢啲嘅時候，慢慢應該要退去唔同嘅角色裏面。咁我哋睇到新加坡咧，好多年前咧都睇到見到嘅就係啲年長嘅人咧，佢哋喺一啲商場咧就係幫手執嗰啲餐具，即係推翻啲車仔，推翻入去裏面收集。咁呢啲嘅做法就好明顯睇到就係、是。佢哋新加坡嘅勞動力嘅外勞同埋本地嘅工資嘅差距好大嘅、 okay. 啊，即係唔同香港而家話我要你一大家都係同工同酬咁啦，咁、有一個平均工資，咁但係新加坡唔係喎，佢要針對就係佢本地嘅工人點樣去確保佢日後嘅退休生活，喺、 okay. 唔同時間裏面咧，佢都係適合有一份佢哋可以稱職嘅工作，係、令到你嘅工作壓力相對細嘅，咁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嘅即係。社會佢個生活嘅壓力就會自動慢慢就會趨向和諧嘅。咁、我睇緊咧就係呢啲嘅做法係好值得啦，我哋香港勞工界咧啲朋友去參考。咁、亦都即係建議政府咧係可以喺呢方面多啲呢啲數據啊，同埋亦都請組織一啲訪問團啦，係、去新加坡係實地去見證一下。 同埋佢哋以往嘅發展嘅成個過程當中咧，喺、 okay. 輸入外勞上面嘅貢獻係點樣？咁、 okay. 一路都係依賴外勞貢獻嗱。咁、 mm-hmm. 所以而家唔係淨係新加坡，你見到越南都好多外勞，啊泰國都好多外勞。佢、 okay. 因為有一個平台出嚟嘅時候咧，就利用呢個平台咧，喺本地嘅工人咧繼續去發揮佢嘅崗位嘅重要。咁亦都喺呢個平台裏邊咧，係有啲需要勞動力加入而補充嘅咧，亦都唔需要擔心係揾唔到。咁呢個香港正正係好需要呢一個咁嘅模式，繼續係補充，因為老年化同埋慢慢退休嘅一啲工種咧，離開呢個勞動市場嘅時候咧，係、 okay. 作出補充嘅。 我想問就係、是補充勞工計劃都有個優化嘅情況啦，就話暫停執行咧，而家26個嘅職位裏邊一啲涉及到一啲非技術或者低技術嘅職位，以前咧即係應該咁啊，而家嚟講咧就唔可以輸入勞工嘅呢個規定，就話為期兩年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方向，或者係咪做嘅時候都可以係未必一次過廿六個工種一次過係所謂解禁咧咁樣咧？ 其實咧，如果你要快咧，快做一個華麗轉身咧，重新起步咧，你而家再去諗有咩工種？咁我廿六工種裏面又睇到啲咧，喂，好似石工啊，或者啲咩打孔機嘅操作員啊，喂，呢啲工種喺香港少之極少噶啦嘛。咁你話唔俾佢入嚟冇問題啦、啊，呢啲咁你話但係有啲工種係好需要，例如一啲即係見到銷售員話你話喂我冇都唔緊要喎，但係你香港可以補充本地勞工，可以俾佢哋入去做啦。但係好多時候，當係唔夠好多嚟緊嘅時候咧，你都需要呢一啲嘅即係崗位上面咧去作出填補。 但係揾唔到定係個待遇太差，所以請唔到人咧？ 你可以講話個待遇太差，但係實際上我哋呢個整體嘅競爭力咧，你要吸引嚟買嘢，喂，你係咪價廉物美，價錢又會平？你買嘢又快，講得好，呢啲都係需要整體配合嘅。過往香港嘅即係喺呢方面咧，係國際嘅都會中心啦，同埋一個旅遊同埋購物嘅天堂咧。呢啲係唔係淨係一日可以做得到？係好長時間，係令到成個即係世界嘅一啲佢哋嘅覺得香港係好安全嘅，你食嘢好方便、好舒適，一定要保持翻呢一個咁嘅標準嘅服務嘅一個形式。如果唔係咧，你可能嚟到嘅時候，你嘅已走曬樣喎，咁你。就俾人哋講嘅就慢慢咧，你會引起其他地方，我可以去第二啲地方裏邊購物， okay, 好啊、 可以喺第二啲地方裏邊超越。咁、 okay. 呢個係我覺得我哋香港係會借用一個優化呢個補充勞工計劃裏邊係作出一個全面咧，係俾大家所有經營者，包括勞動者佢哋如果有興趣去作為一個小型嘅老闆去做經營咧。都可以借呢個機會轉身嘅。 OK， 好啊，唔該曬郭振華，同你傾到呢度。郭振華係工業總會名誉會長，亦都係勞顧會前僱主代表。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林先生，早晨。 早晨，我姓林嘅，我做緊的士司機。因為的士揾唔到食啊，我去年五月咧就報讀嗰個電器中工課程。但係咧考試之前咧，定要完成合格先進考試。咁啊，考咗試啦，有公司請我啦，但係我超過六桶水咧，佢就唔請啦。點解？我聽講啊。即系唔啲路边嘅消息，就超过60岁买唔到劳保嘅。咁我你又嘥咗3个月时间读书，又嘥咗1000蚊验身，又嘥咗政府嘅津贴，又嘥咗老师嘅个教导。同时咧，最主要咧，你个输入劳工啊，最近政府派咗几百亿啊，又刺激外部经济，佢哋唔会喺香港消费噶嘛，寄翻去乡下噶嘛。我就唔同嘛，我搵派5000蚊，使5000人零一蚊噶嘛，你明白嘛？同时我都想退休啊，但系你我一攞紧长者津贴4060蚊，我点样生活咧？我仲未计柴米油盐酱油盐酱醋茶水电煤，我食饭都唔够添，知啊？你啲嗰啲厂家就话退休啦，你退休我都想退休嘛，但系我退唔到嘛，明白嘛？ 明白。 你政府唔够嘛？我哋啲唔系我验身合格喎，我行得走得过。你我想做，你唔请我知唔知啊？ 都唔鼓励 保险噶嘛？ 明白，即系唔鼓励长者就业嗰个情况，你都讲到一啲基层面对退休方面嘅难题啊。林先生讲到呢一样啊。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再揾到一位嘅代表，有劳工界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劳顾会前雇员代表周小松嘅。早晨。 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周小松，二万个嘅配额上限涉及到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嘅输入劳工计划。先讲嘅呢个先，你对于呢个嘅关注点系咩？ 呢、這个呢我觉得就即系政府系呢次叫做再次啦，就绕过咗劳雇会仍有机制咁大量咁输入外劳，我表示遗憾同无奈啊。 嗯、 事实上咧，就即系大量输入外劳咧，尤其是如果比较长时间就要依靠外劳咧，就一定对本地嘅工人咧嗰、那个就业机会啦，或者系佢本身人工嗰个正常嘅增长咧，会带嚟一啲压抑嘅。所以我觉得咧，就你任何嘅介于华嘅输入劳工嘅呢啲计划咧，一定要有几样嘢。第一，佢要有个限额，啊，有个限额，你唔好太过大量。第二咧。你一定是属于短期性质的，你一定有个时限性。如果不是呢，你就长期依靠外劳本地工人怎么样呢？第三个，你一定会有一个很严格的监管机制。所以呢，就即是我们拭目以待啦，政府既然这样开了个大闸，要输入二万个，我们希望它在配套工作那里呢就更加做得好一些，等到呢就即是这些输入来外劳不要被人滥用啦、等等。 OK, 头先讲了几个点的话，不要太大量，首先二万个觉得大不大量啦，时限性今次政府就说暂时都未定到的。监察机制方面你觉得有没有呢，或者点监察，监察到去一个什么情况要做下一步，你的想法是怎样呢？ 系嗱，其实量嚟讲咧，佢就梗系大量啦。你依家一下子话输入二万个外劳，咁即系其实香港就即系近啲二十几年嚟系未试过咁大量外劳入到嚟香港嘅。咁其实就需要即系之前我哋建议政府，不如你分阶段啦，先试下少少，试下先啦，睇下有冇咩问题，同埋你。在做输入外劳的时候呢，你要同一时间去做好本地工人嗰个培训，同埋鼓励啲雇主呢，要大力啲鼓励雇主去请本地工人嗰一个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先得。如果唔系呢，就会长期依靠外劳。而雇主呢，有咗外劳无限量俾佢输入嘅时候呢，佢都唔会再有任何嘅动力去改善本地工人嗰个工资福利待遇啊，或者系啲工作环境啊，甚至乎交通配套都冇一个动力去改善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即係政府系喺呢啲方面系要去做多啲工作嘅，特别是依家开始输入外劳啲呢两年啦。 Okay.你覺得頭先話監察嗰度要點樣做到？監察啲咩情況？去到乜情況？有啲人講話係咪即係睇到影響到本地工人嘅薪酬啦，咁就要殺停計劃咧？咁你嘅睇法係點？ 冇錯，嗱呢個監察上邊咧，我諗第一個咧，政府就要你要睇住佢哋嘅嗰個輸入嘅比例啊，你唔好俾人弄虛作假啦。啊，佢公司係咪真係請咗本地人？跟住按照個比例嚴格地去批准佢嗰個輸入勞工啦。咁第二个咧，佢嗰个薪酬，第一你喺厘定佢嗰个薪酬系咪合理嘅市场人工，即系所谓嘅工资中位数啊，一定要严格睇住佢，同埋咧你要去监管佢咧，唔好俾某一啲嘅无良雇主去勾结一啲黑心嘅中介去克扣呢啲外劳嘅人工。点解克扣外劳人工关本地工人咩事咧？其实就好大关系嘅。如果俾佢呢样嘢咧，克扣到外劳人工咧，变咗成个雇主嗰、那个。透過輸入外勞嗰個運營成本就會降低，雖然佢係唔合法嘅，但係佢降低到成本咧，就更加令到佢中意去輸入外勞。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杜絕呢一個黑扣工人嘅外地勞工嘅人工，同埋咧去非法收取一啲回佣嚇，呢啲咧一定要嚴厲打擊啊！咁至於話我哋睇住兩年。 Okay. 嗰、那个如果是人工啊或者市场的劳动力供应有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刹停。 OK, 另外就是补充劳工计划就说优化了26个工种本身涉及为低职位或者低技术或者非技术的职位的本身就不可以输入劳工的。但现在就说暂时停了这个做法暂停执行为期两年。时间上怎么看或者这个扩阔方面又怎么看呢？ 这个呢，其实补充劳工计划最后守住有26个最基层的工种呢，这个绝对是有需要的，无论是以前二十几年来同埋包括以后其实都是需要的。这个呢其实是在本地劳工之中呢，是一些是非技术或者非常低技术的一些基层的工人来的。他不会说存在香港工人不懂做的。我举个例子，什么人呢？这些人售货员啦，侍应啦，接待员啦，电话接线生啦，收银员啦，甚至乎好笼统一个文员啊，呢啲文员，咁我哋睇翻呢啲人点解本地工人冇人去做咧？就是、因为人工低咯啊。 其實我哋睇翻統計處最新嘅失業率，我有睇過啊，15至19歲失業率15.7%。 嗯， 唔係保人噶，呢啲細路咧去做電話接線生得唔得咧？得噶，做接待員得唔得咧？係完全得嘅。就算20至29歲失業率都去到7.2%，其實唔係冇人嘅，而且係呢啲人咧係揾緊工嘅。所以我哋真係要鼓勵啲僱主咧去從事呢一啲嘅最前線嘅工作。如果你連文員啊，連呢啲接待員都要去請外勞嘅話咧，呢啲人就更加完全冇咗機會去就業噶啦。 嗯，另外都想問，即係除咗話即係兩大行業啦，建造業同埋運輸業嗰個勞工計劃啦，見到其他嘅行業都嗌話可唔可以有特別計劃俾佢哋輸入外勞，例如旅遊業，你自己點睇？會唔會越嚟越多行業會咁做，陸續有嚟咧？估計有。 我相信就政府真係要去做一啲嘅鼓励本地工人就业嘅措施啦，切实去做。如果你政府完全唔做嘢呢，就当然佢哋会继续係咁嗌啦。你切实冇补一啲嘅释放本地劳动力嘅一啲措施出嚟呢，咁可能真係会佢哋觉得紧张嘅。我觉得呢，就一方面呢，雇主真係讲句唔好听啲，要马死要落地行啦。我哋要将呢一啲嘅职位查审佢，我哋希望可以鼓励一啲家庭妇女啊，就近嘅一啲照顾家庭者呢，就出返嚟做嘢，用一个 part time 嘅形式，呢、這个都可以实质上解决到部分嘅劳动力嘅问题㗎嘛。咁另外呢，雇主呢都需要呢将一啲嘅能够改善到一啲嘅人工福利嘅改善少少啦，跟住呢你要推行一啲嘅家庭友善政策啦，甚至乎有一啲嘅弹性工作时间嘅安排啦，等等呢啲呢係政府係真係需要去鼓励雇主做，甚至乎有啲情况下呢，政府可以资助，可以出一啲钱去鼓励呢啲人出嚟就业，或者係鼓励啲雇主呢去请一啲嘅潜在嘅劳动力返出嚟做嘢。咁呢方面都係要做嘅。 OK， 好啊，唔该晒周小松。周小松係劳工界立法会议员，亦都係劳雇会前雇员代表。听大家嘅电话，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嗱，我从几个方面分析。 嗯。 首先呢，个原则一定要係就地取材，本地培训。而你哋話要即刻要輸入呢26個工種啊，咁等等咧，唔好咁快住，戒急用忍。嗱，我從幾個方面，我哋每日都有150個同胞落嚟，嗰啲都係生力軍，有生產力。我當佢打咗個三折，嗰啲係比較老年以後嘅。咁我哋仲有六七折咧，嗰啲人可以即刻馬上上場用到噶啦。第二，其實咧有少少矛盾嘅。國家就好鼓勵我哋啲年青人去大灣區，又講即係希望我哋上去，而嗰度冇咗啲年青人個 manpower 咧，就好似又填補咗啦，就漏工咗啦，又要叫翻人落嚟。咁呢度有矛盾嘅，同埋俾國家個外地人睇到，你哋大陸係咪即係失業啊？要落嚟啊？咁既然話嗰度老化人口啦，呢度香港老化人口，人哋上面都有老化人口噶嘛。既然如此，咁我哋唔能夠將我哋嘅好處俾人哋承受唔好嘅好處噶嘛？人哋都會老化人口噶嘛？人哋都會需要國家個經濟咁繁榮，佢哋都等人用。 嗯。 同埋咧，我覺得咧，就真係頭先嗰位周生都講得幾好嘅。佢應該咧就話我哋係用盡各種嘅手段同埋靈活嘅方法，就希望能夠培訓本地嘅人，引導佢哋去一啲去機場嗰度做啊，喺學校就提早培訓佢啊，等佢學以致用。理論與實習上前去揼板啊、釘扎鐵啦，呢真係幫到我。 嗯， 仲有就係話，我哋嘅解放軍，我哋睇翻我哋中國歷史，全部都係軍民合一、共同生產嘅。你睇翻歷史，所有都係嘅，新疆啊，全部都係。既然而家國家我哋用人之際，解放軍可以幫我哋，我哋只俾翻營養津貼同埋健康津貼同埋居馬津貼俾佢哋，等佢出嚟營嗰度幫我哋去扎鐵，幫我哋揼板，幫我哋做運輸交通，佢哋駕輕就熟。同埋個軍字有個雲字喺度，點解啊？因為嗰時真係會曬喺太陽底下會曬到雲噶嘛，嗰啲軍人咧係忍受得到嘅咁猛嘅太陽嘅。我就希望解放軍嗰度咧係可以幫助到嘅我哋，佢哋紀律嚴明，可以軍民生產。 Okay. 如果與其係要我哋嘅同胞落嚟，而人哋亦都少咗人哋嘅 manpower。而你哋又話要唔准即係希望能夠我哋嘅年輕人上去大灣區，呢個係一個好矛盾嘅 contradiction。 明白，即係總之各方各面啦，即係除咗話外勞之外咧，喺可以即係本地培訓方面都可以做多啲啦。咁今日咧係兩個鐘頭一路都講緊咧外勞嘅情況啦。咁今日先年代都嚟到呢度啦。外面氣温27度，相對濕度90%嘅。聽日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周偉業。 换取的孩子 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2002年出版的小说。在现实中，大江健三郎的多年好友导演伊丹十三从办公室跳楼自尽。在本小说里面，主角长江古二人对应大江健三郎，而吴良则对应伊丹十三。 在吴良自杀之前，他寄了50盒录音带和一部叫田龟的录音机给古二人。古二人深信在一切当中有吴良留给他的重要信息，于是就定下了规则，用对话的方式借田龟录音机和去世的吴良展开对谈。 我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首先就惊讶他这种叙述的方式，将小说自言自语的这个本质发挥到极致。在2023年的今日，田龟的呈现实在令我联想到与人工智能的生成系统对话。在外人看下去，古二人和田龟的对话当然是一种沉迷，但是面对失去所爱的人，哪一个人不需要田龟呢？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某程度是大江自我疗伤的小说。大江健三郎确实需要田龟，确实要找到一个好友离开的理由。在小说中第五章的最后的部分，已经展现了这两位小说家和电影人的未来之路，他两个静静地坐在这 里。吴良想出一个构图，将镜放在排好的这些纸上面，拍下镜里面古二人的侧面。拍完照已经近天明，古二人说应该都为吴良拍几张。吴良谢绝话：我大概会以动态的照片为生，你八成亦都不会玩相机，只会选择笔尖生涯，所以都是用你的笔写文章纪念我啦。 然后书本的下一页确实放了一张大江年轻时的照片。我还记得后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相，心情真的整个都沉了下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换取的孩子》，作者大江健三郎，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